第182集，长命百岁。 这个驴肉火烧吃到一半，薛远便被东陵卫叫走了。顾元白看着他的背影，又咬了一口肉饼，没看到身后田福生看着他的表情，感动得都要流出泪了。薛远为了能让圣上在他家中下榻，当真是用尽了功夫，即便是同为队友的东陵卫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节奏。等到下半场结束后，果然是薛远赢了。侍卫长张旭闷头走到薛远面前，眼中复杂。 薛大人，在下上次见到你竟然将圣上抱在怀里。 张大人是想同我说前两日宫中的事？ 侍卫长点了点头。再忠诚可靠的人此时也忍不住朝薛远投向怀疑的目光。薛远将圣上抱在怀中的举动太过自然，张旭直觉不简单。 哼，张大人莫要多想，那是我看着圣上笑得无力，担忧圣上，才情不自禁着了急。 可薛大人。 张大人，我还有事处理，下次再去。 张旭话还没说完，薛远便打断了他，急不可耐地朝着凉亭奔去。顾元白已经上了马车，外头就传来了薛远的通报之声。 圣上，臣可一同前往薛府吗？ 上来。 薛远上了马车，一身汗臭味靠近了圣上，凑得近了一闻，满足笑了。 圣上身上都是驴肉火烧的味道。 朕只闻到了你身上的汗臭味。 薛远想到了他娇贵的鼻子，立刻往后退了退，但再退也退不到哪儿去。他无奈叹了一口气，正要打开车门跳出马车，顾元白却开始咳嗽了起来。薛远被他的咳嗽吓了一跳，双手都有些无措，他慌乱地找不到头。顾元白捂着胸口咳嗽的眼角发红，他才勉强镇定。 怎么突然咳嗽了？病了？吹到风了？冷吗？哪里不舒服？ 顾元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攥着薛远的手死死抓着。他有心想要控制自己，但是控制不住，咳得肺部呼吸不上来，头脑缺氧发晕，身体因为到了极致而缓缓慢了下来。鼻尖的空气混合着汗味，顾元白无神地抓着手里的指尖，直到缓过来才转转眼睛往旁边一看，手指想要攥紧，想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镇定无比的模样，可是心中疲惫，便不想要再装下去了，想要短暂的放松片刻。薛远抱着他俯下身，在顾元白耳边道： 顾元白。 顾元白的面容被黑发遮掩，看不出是喜是悲，但应该是悲的，心有壮志和野心，怎么会为了身体的虚弱而感到开心？薛远轻轻拨去顾元白脸上的发丝，顾元白闭起了眼睛，却觉得薛远的手好像在发抖。他不由重新睁开眼一看，原来没有感觉错，薛远的手当真在发着抖。 怕什么？我这几年还死不了。 薛远倏地握紧了他的手，从牙缝中蹦出字眼。 几年？难不成薛大人还想要我长命百岁？ 顾元白眼睛动了动，笑了，只是他这笑实在勉强，唇角勾起都好似万分困难。薛远冷着脸，太阳穴鼓起，脖子上的青筋崩出。等马车到了薛府门前时，顾元白已经好了。他整了整衣袍，又顺了顺发冠。 朕去年在床上整整躺了好几个月，吃的饭从未有片刻是不带药味的。你或许会认为我如今已是孱弱，但在我看来却已经好了良多，最起码像是刚刚那样的咳嗽。入冬以来也不过四只手数得过来。 鼻尖一痒或者喉咙一痒就会咳嗽起来，顾元白的体质好像是只要一开始咳嗽那就停不下来。说完后，顾元白朝着马车门扬了扬下巴。 下去扶着朕。 薛远沉着脸跳下马车，伸手将顾元白也扶了下来。但等圣上下来之后，他也未曾松手，只是低声又坚定地道： 我会找来神医。 朕也在找。 放弃生命，原地等待。顾元白嘴上说得再好听，但私底下却从来没有放弃过。他斜斜看了薛远一眼，勾唇，一瞬间表露了年轻人的冲劲和挑衅。 薛大人，看看谁先能找到吧。 这种笃定能活下去的语气让薛远紧绷的大脑一瞬间放松了下来。他松开了顾元白的手，云淡风轻地嗯了一声。 顾元白会长命百岁的，神仙都同意不来抢他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